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一上来之后，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就有我们的老朋友跟我们打招呼，点亮星灯女王，她说各位主播早上好。 早上好呀， 女王早上好，给女王请安了。 给女王请安哈。好，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周的第一天。 嗯， 大家有什么感想？2017年就这样要跟我们挥手 say goodbye 了。 对，然后我这两天也在想啊，其实原来觉得就是以这个年份来说，我觉得就是好像什么啊，2007年2008年就后边的这个数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后来变成2010年都一开头了，然后到2012年啊有一什么传说来着，然后现在马上我们很快，其实2020年都离我们并不是特别遥远， 是的， 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之前觉得这个2022年北京的冬奥会离我们是很远的，现在觉得哎呀就在眼巴前儿了。 对，就是眼巴前儿的事儿。 所以这个2017年的最后一周哈，不知道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计划，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总结，可以在这周里给这个2017年做一个很好的收尾。 对。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第一条消息就是，不知道在大家这两天看朋友圈啊，有刷屏一条消息，就是同一天生日的你捐款活动，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或者说参与了没有，就是说，大家捐就挺便宜的是吧？就1块钱 、啊，然后可以向这个贫困山区和你同月同日生的这个贫困家庭的小朋友，这个捐助1块钱，然后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张照片，就是小朋友举着一个纸牌啊，表示和你是同月同日生，然后感谢你的捐助。 对，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其实在这个被刷屏的当天啊，我就看到有新闻口的记者啊爆料了，说这事儿有猫腻， 有猫腻。 然后后来呢，我们跟大家要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哈，说同一天生日的你这个捐款活动被质疑诈捐 啊，被质疑诈捐。其实我看到这个，因为在朋友圈大家有发了之后，我就去点进看了一下，但是我试的那次是没有进成功，就那个页面就直接弹出来，就是一红框嘛，一小叉儿，就显示这个页面是什么，有什么有问题的，但是还是看到有的熟悉的朋友，比如什么陆地巡航舰呐，他们还是这个有的朋友把这个活动做成功了 啊。为什么会怀疑这个同一天出生的你是诈捐呢？因为出现了这么几种情况，就比如说这个照片里，从11月份某一天是这个小女孩，对吧？她声称自己是这一天的生日，得到了1块钱的捐助。另外一个人是4月份的生日，怎么也是她呢？ 就是，就有这个相同的这种情况出现。 是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2009年2月29号生日这一天，其实2002年的2月份只有28天。就是根本有不存在的日子啊！ 就这个小错误还是显得有点低级。 是的，所以一下就暴露出就是这个活动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深圳市爱幼未来慈善基金会联合平台分贝筹发起的。那么分贝筹官微也回应称，说因为测试的时间又不同的人员上传，目前正在逐一的核实，说所有孩子的信息都经过孩子监护人的授权使用。而且由扶贫干部入户直接采集二次核实。说目前呢，同一天出生的你这个 H5 页面已经修改了，上述问题已经改正。 而且呢，就是这个该基金的官网还介绍，就是深圳市爱幼未来慈善基金会是由腾讯公司董事长、主席兼 CEO 马化腾先生发起。然后爱幼未来慈善基金呢，会曾经在今年8月推出了1元买画的活动，只需要1元钱就能让小朋友这个买的画作作为这个我们手机的屏保。然后当时呢是只用了半天1500万元的筹款 款目标就提前达成啊、这一次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一共筹了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数量肯定不小啊，就看我们每个人朋友圈的这种感觉， 对 对吧，直观的感觉。本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益的理念。首先门槛特别低， 对， 一块钱大家都可以参与、对吧、然后呢又迎合了就是这个做公益慈善的这个普通的民众，就是说哎，我做了慈善我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满足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心理。我可以在朋友圈 PO 一下，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元买画的这个活动哈、我买了一张小朋友的画啊，我作为手机屏保，其实这也是就是跟朋友交流的时候的一个谈资，对吧？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是一个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事儿， 没错。 可是这样的公益活动一旦出现了一点点的就是被大家质疑的地方，诚信就突然轰塌了。 对，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是这个马化腾先生啊，有这个腾讯集团的这个背景，就是当我们发起一项活动的时候，如果他有一个权威的声明，或者说哪怕有一些或者说和这个官方有合作的这个，我能够证明它是可信的，大家参与到里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需要去加强去提高一下。 而且我觉得越是涉及到慈善，越是涉及到捐款，可能这个技术人员越得小心，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对吧、 对， 真的是会给人直观感觉就非常不好。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要严打把慈善当生意的做法，否则会把整个慈善事业都搞垮，到时候没人信了，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没错， 这个信任危机一旦发生了，这个整个慈善事业我觉得就又要倒退了。 这个消费的是大家的爱心， 是的，消费的是大家的信任。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啊，在这次活动当中啊，捐出这一元钱参与这个活动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给你们点个赞，这是非常有爱心的。 数不在多，有心意就行。 对对对，然后也希望我们捐出去的这一块钱能够真正的去啊，帮助我们收到的那张图片上，那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是的。 这两天这个周末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啊，我们也曾经走过那一段路程，就是考研。 咱俩都走过， 考研， 考研 就是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对吗？13号开始，23号开始， 对，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了。然后不知道大家现在心情怎么样，觉得考的怎么样？然后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刚刚参加完今年研究生全国研究生入学啊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这个考研的小伙伴们来出来之后咱聊聊。 是的。刚刚好像在这个花椒平台上哈，应该是这个战神马明儿在为我们拉票 吗？ 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上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主持人投票。 谢谢 我跟孔文也在这儿赶紧拉拉票呀，因为我们拉票的这个时间确实是有限。 谢谢马明，仗义，真的仗义，谢谢。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啊，希望在来年再继续的支持我们，那请大家为我们投出宝贵的一票。 谢谢，在此一并感谢大家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跟大家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考研这个事儿啊。今年是2018年，也就是刚才爽上提到的23号开考啊。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莘莘学子齐赴考场，开始叩响自己梦想考研的大门。今年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的报考人数是238万人，相较于去年增长了37万人。在这其中呢，应届考生有131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8万人。往届考生还有107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9万人。 看来这个应届考生和往届考生的这个数量啊，马上都快要持平了。 哎， 就说明很多这个考研的同学们，可能经历了好几年的这个奋战哈，最终才可能 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家通常都会这么讲嘛，就是今年是什么一战，然后明年是二战， 啊、是吧？ 啊，是，甚至还会有三战、四战的同学。啊、 是的， 对对对， 不容易呀、啊， 不容易。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这个，考研的报名人数每年都在涨哈，今年激增37万、嗯，但是研究生还值钱吗？想跟大家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啊，不知道这个选择去考研的小伙伴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嗯、是什么督促你们去考研的啊？ 对， 你是怎么想的？ 督促考研，然后其实大概吧，就是我看到的，包括也这个了解到的，还是无外乎有这样几类的情形。你比如说，可能。首先我们从这个学校的角度出发，有的同学想改变自己的这个学校背景。 是的，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原因吧，啊、可能觉得自己在高考的时候没有发挥好，啊，或者是说自己对某些学校有这个情结啊，说我在考研的时候我要转换一下轨道，对吧？我觉得这都是最常见的一些理由。 哎，那要说是不是大家这个聊起来之后，大家对北大清华什么的是不是都有情结？ 这个情节也分轻重啊，看这个情节足不足够支撑你去一战、二战 啊、我就要考北京电影学院。 嗯，可以，加油。 嗯，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为了以后啊，毕业之后，找工作更有竞争力。 有一些小伙伴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在聊就业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说今年流行这样一种就业方式叫慢就业。什么叫慢就业呢？就是我不着急，我没做那么多准备工作，然后我对这个工作的事儿呢还没想得特别充分。我将考研作为一个缓冲时间。 哎， 啊， 对， 我再给自己2年的深造时间，去好好想一想，我希望自己啊去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生涯。 对， 我觉得这也是考研中一部分这个考研生他们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有的呢可能这个属于小众的了啊，人说这个我就喜欢在学校待着，我就喜欢学校的生活，我上学没上够。 绝对有， 是是， 我就认识。 我还以为说 一直读到博士。 我还以为说你就是。 我不是。 啊，一直读到博士，然后怎么着，博士后 来继续，然后打算留校呗， 打算留校，啊，继续，确实是因为在校园里那个确实， 比较单纯， 对对，比较单纯，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如果大家有一种情节，比如说像什么这什么白衣飘飘的年代啊，什么就是大家这个学校里很单纯、很惬意、很放松的那种感觉，啊，其实还是在学校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考研人数每年都在激增，研究生究竟还值不值钱这件事儿，我们就要谈到研究生这个薪酬了哈。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其实是对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这个博士生，他们的一个签约薪酬和理想薪酬的一个对比啊。现在在花椒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我们也给各位听友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签约的薪酬。专科生是2800元，理想薪酬是3500元，本科生4300，啊，签约薪酬，理想薪酬呢是5200，啊，那么下边是硕士生签约的是5900，理想的是6500，博士生是签约7900，理想薪酬9000，还是跟这个理想就还是 都有差距， 都有差距，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的这个学历背景。提高了之后，我们在走上工作岗位拿到这个薪酬的时候，还是我学历高拿得多。 是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哈。大家看到这张表格就可以感觉到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现实很骨感。 这个现实总是要比这个理想瘦这么一圈。 瘦这么一圈，但是倒还行。我看到 反正就是少几百块钱呗， 少几百块钱倒差的还不是特别多，就基本上大家就是，就是反正就能够满足，就是我付出努力了，然后我就多挣一些，这个还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的。 虽然这个考研人数每年都在激增，每年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这个进入到二战和三战哈，但是在这里给大家吃个定心丸，两件事儿，第一个，这个研究生学历的小伙伴出来就业，薪酬确实要比你这个本科毕业就出来就业要高一些啊。我们先不说高多少，总之是要高一些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岗位和这个职位吧，它其实是有门槛的。比如说我这个岗位 就是仅限研究生学历或以上。 对 啊，所以研究生在这个时候就显出他的优势。 没错，您没这敲门砖，我根本进不去。 是的， 对， 所以也鼓励一下这些想要参加考研或者说刚刚考完的这些小伙伴吧，你们付出的努力啊，终将会有回报的。 对，终将会有回报的。大家会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坚信这个理儿啊。其实还有，我还发现了一个，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也是今年看到报告当中统计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现在大家在选择研究生这个专业的时候，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大家现在更倾向于选择专业硕士。 啊， 因为可能他的学制来讲更短一些啊，通常比如说学术硕士是3年嘛，对吧？ 是不是学术硕士就是更学术一些，就是研究型一些？ 对，其实是这样一个分类的。那大家倾向专硕的原因就是，第一，他可能学制短，然后第二呢，就是他可能跟这个以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我们所这个学的专业，它的结合的紧密度会更高，大家的实践程度会更高啊，也便于大家就是我直接这个在学的过程当中，然后走上工作岗位，有一个顺利的、快速的一个转换。 可能这个学术的硕士呢，可能就更偏向于，比如说在实验室里啊做某项研究，可能这个跟我们这个实际实操哈，就有一些距离了。如果你是想走学术的路线，比如说在出国读个博，比如说留校啊，比如说进入某研究所，可能你可以选择学术硕士。 哎，对，没错，反正大家不管是选择什么专硕呀、学硕呀，就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付出总会有收获的。 是的。 哎呀，聊到了这么多，让我还是不禁回忆起了我研究生时候的很多故事。 开始回忆杀了。 开始回忆杀啊！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一首老歌《光阴的故事》。 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 校啊，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还是这个 回忆杀， 对，一个回忆杀，还是那个他们佟大为他们三个的那版本那个光阴的故事。 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2017年最后一周的第一天的新鲜事儿哈。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出行方面的新的举措和新的动向。那最近这个地铁，又有了一个新的举措哈。 没错， 说的是北京地铁全路网从昨天开始可以手机购票了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说的是，其实原来咱们这个买地铁票哈，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个咱们就是用这个地铁卡，对吧？ 对，一地铁卡 充值啊。这个充值呢，不仅可以在这个窗口充值，而且也可以啊，这个到这个人工的，对吧？这个柜台上啊，还有这个自动充值机，对吧？ 啊，就那个自动售票机。 是的， 但是自动售票机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只是能收，它能收5块的，能收10块的，然后还有多大面值的，然后就是 20吧。 20好像不能收， 是吗？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我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就到了之后吧，我没有零钱，钢镚您更别提，我更没有。哎呦，然后一看那个到那个窗口那儿排队，哎呦我天，我真的地铁卡还没带，我要着急走。 所以这就是大家就是临时去坐地铁的时候现买卡或现充值的一个困惑。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大家每天啊，我到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我买一张单程票从 A 地到 B 地，就这个人数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而且确实是非常耽误时间。那么从近期开始呢，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实现了这个线上购票、车站取票的手机购票新方式哈。我觉得这个首先线上购票这件事情就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解决了大家这个身上没带现金或者是没有零钱的这种情况。 对，就像我这么土豪的人，这样出行是吧？ 就带一手机。另外呢，说这个乘客通过北京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易通行手机 APP 可以进行线上的购票，然后可以在全路网各车站的 FAM 机上进行取票，也就是网络取票机。那么这次呢，总共投入了708台这个网络取票机，平均每个车站呢会安装2台。那么按计划将于2018年的1季度实现全路网范围刷2维码进出站。我觉得这才是终极的方式， 终极的 对吧？ 终极的方式不是刷脸机吗？ 刷脸我觉得更好， 是吧？ 但是现在因为刷脸还技术上有一些不是特别精细的地方。我前两天去这个银行哈，就发现银行也上了一套这个刷脸的这个摄像头。哎，我就挺纳闷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说这个韩国的这个银行系统、金融系统，都已经这个就是杜绝这个刷脸了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安全啊。不知道现在在北京的这些银行实行的这个刷脸的这个机器和这个流程吧，是不是顺利哈？有没有一些 bug？ 对，然后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尤其是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最近关注没关注这条消息？如果坐地铁的话，关注没关注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啊？大家在手机当中可以下载易通行，是吧？ 是的， 易通行 APP，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提前在坐地铁出行之前，我们把票买好之后呢，去了之后我们一刷，就可以了。大家 目前呢是还需要取票的 啊，对对， 然后再过不多久，在这个明年的第一季度就会实现直接拿手机刷了。 对对， 这样你真的是不用去排队取票。 对，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我们临时乘坐地铁，或者说我们这个比如说在交通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啊，我们可以有这种应急的方式。 是的 啊，这个还是要给他大力点赞，毕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直接的、非常可见的、能够感受到的、可喜的变化。 好，马上有一个整点报时。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 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孔文今天真精神 啊。精神吗？ 特别精神，这大呼号不错啊。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条件呢，如果你的手机流量有呢，你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不仅可以跟我们互动，还可以给你喜欢的主持人投票。 哎 啊，最后呢，就是可以找到北京时间 APP 哈，来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情况啊。 嗯，对，然后呢，再次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啊，8:30到9:30的时候，会有三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 嗯，今天的三位嘉宾应该说不仅颜值很高，而且都是、口才很好 啊，我 一起来期待一下、 一会儿你自己别害怕，我就走了。 我就被三个口才很好的人这个包围了 啊！你们四一块聊呗， 嗯， 聊一聊他们的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的事迹。 是的。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新鲜的资讯啊、但是呢，接下来这个事情有一个小视频， 有一个小视频啊，是昨天刚刚看到的哈。这个视频呢，说的是最近有一群老年人啊，说的是这个他们开始学英语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老年人学英语，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先来看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男票也罢，父母其实真的很惦记着，形式上是学英语，他享受在大家群体之中，也许他就不孤独。9点上课，从5点就得起床。自我独立性越强的时候，和家庭剥离的就越远。 您今年多大年纪？ 我这年龄 secret 秘密，是到退休年 啊？我已经到了，我66了。 嗯，还是把 secret 说出来了。 没关系，那不怕的。 所以这个班级里的同学有很多其实比您的年龄还要大。 他们是年龄层次不一样，最高的可能就像袁老师吧，80多，最低的也差不多，我估计是51、52， 50多， 因为从来不太问年龄。 您退休多长时间？ 20多年了吧，现在都84了。 哇，您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哎，以前当过兵，抗美援朝在朝鲜和美国人作战2年多时间。 那为什么要学英语课呢？ 也用的地方，有时候碰他们老外说几句也可以，安静态度可以普及，他是就是保持联系。咱可以歇歇，有会儿看不不歇了，他就这个意思。 年轻人和老年人您都教过，老年人和年轻人相比，他们在学习上最大的特点有哪些？ 比如说老年人，人家自己来，第一，人家没有强迫，自觉自愿的来，而且老年他有个特点，先理解后记忆。记住呢也不是一次两次的，像现在吧，比如我讲一个时态，他下次也许就又忘了。 来这边上课上多久了？ 哦，有10年了吧。 10年了。你都学过什么？ 时间教10大词类哈、教完以后教5时态。 哎，您记得都很清楚。 时间长了，日积月累，总是要记住点东西的，是吧？ 是吧？ 然后回去嘛，老师留点作业，回去要做的。 嗯。 人家老师吧，一次留几道题。哎，我就在家先拿草稿纸写一遍，然后呢，我再看自己哪做的不对的哈、再修改修改。我回家我就会整理笔记的。 所以在这儿上课，回家自己还自学，每天都这样吗？ 基本上吧， Chairplay 位于 Too Go To The Park 宾语 怎么教咱也没有什么教学大纲老年 学 中学有中学课本老年哪有 没有教材 没有教材最后自编教材自编讲义也就这样 您认为出一个比较科学适合老年人的教材这事重要吗 对于现在我们国家来说啊就有文化源远的这些地方很重要学习是终身的 六年都学些什么课程 后期制作摄影还有那个英语还有英语 后期制作是视频的后期制作 对 还是图片的后期制作 都有 啊您都会 说不上都会吧学的也不太好、但是都学了 您为什么会选择这几门课程呢 那个就是退休以后觉得找点事儿干嘛另外呢训练训练大脑别痴呆了 就你英语现在能够进到什么程度 我是这个学期才上的排了两个学期才进了这个班 所以他们是要好一些你觉得 当然了他们好一些但是他们说我跟着比较快原来是名字打得稍微好一点 您还打算在这边上多久的课 上到不能上了为止吧 每天早上我们是9点上课你也知道哈、这个位置上的马金凤他是在云岗住有一次无意聊天他跟我说刘老师我从5点多就得起床6点左右我就得出来还有一个在最前头的有一个平谷的他从平谷早上赶过来别看大家年龄是老可是精神上不老 所以当其他人质疑说哎，老年人为什么学英语你会给到的一个回应是什么 我有时候无语 他的动力往往是因为他们 好几种原因第一种就是他们年轻时代哈你也知道基本上上山下乡是吧没有学习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年大学政府特别关怀给我们搭起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有这个机会他们就一定过来来弥补过去没有学过的东西再一个我们班有一个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他们基本上大多数的孩子在国外所以我想他当初抱着一种心态就是我学点口语然后我回去好在国外应付应付 像我15年的时候当时去那个儿子毕业嘛去芝加哥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不敢单独出去恐惧嘛今年呢就是他呢就上班了我白天呢就是自己很忙 啊忙什么 那个买一张地铁的票 啊 然后我就自己去看各个博物馆 是吗 啊而且中间经历了比如说我走错路坐过地铁站了然后呢从曼哈顿岛就一下子绕到长岛市了就过了河了就这一站其实经历了许多这种过程我也没丢最后还找回家了 所以您以后打算和孩子一起生活吗 我没有想好不知道我只能说不知道 还是想的对吗 可能会吧 孤独感是老年人经常 当然有一个特点了 经常会面临的一种情感 状态我认为每个人将来都会面临形式上是学英语但是他内心他就是没听他享受在大家群体之中也许他就不孤独就事论事你们这一代很不容易我觉得很幸福就连包括甚至我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女儿也是拼搏是吧要为自己事业要为自己生存不论在哪个行业都愿意出彩但是相对来讲呢在这个时候呢自我独立性越强的时候和家庭剥离的就越远今天既然有这么个机会我就希望每一个子女在你闲暇的时候每一刻都要想到父母是北漂也罢南漂也罢远在外头的说啊父母其实真的很惦记着你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好的前途 真哭一个 啊我不至于我真的说的心里话啊真的多和家里父母沟通父母每天都盼着你们 我们刚刚给大家播送的这个视频来自于这个应该是网红吧姜思达他自己自制的一个短视频的节目叫透明人然后这期节目呢是说老年人学英语究竟为什么哈看的这个里边还是有几层的这个递进的啊让人觉得这个 有点感触。 对，看完之后是心里，至少我是来讲有一些酸楚的， 有一些酸楚、 啊、就像刚才这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很长，大概有10分钟左右，我们可能今天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完整的播放啊。就刚刚我们结束的那个时候，被采访的一个对象，一个阿姨，她就说这个不管是什么北漂也好，南漂也好，什么漂也好吧，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梦想啊，都有自己在各个领域都想做的出彩儿，但是呢。意思就是您那孩子没有办法分身，没有办法总陪伴在父母身边。那父母为什么可能我去参加老年大学，参加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就像在视频当中提到的，那可能就很多这个视频当中被采访的老人，每天早晨如果参加要学习班的话，可能要4-5点钟起床啊，从北京的在各个方向，然后进到市里啊，有的可能比如说到平谷密云，我需要坐车坐2-3个小时，然后来到这儿去参加这个学习班。那么参加这个学习班，刚才那个阿姨又说了，我可能不是说我真的学到了什么，我只不过是在这个大集体的当中不会感到孤单，我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是特别有感触的， 有一点动容哈。确实这个老年人为什么会去学英语，或者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有些老年人还去学这个视频和图片的后期制作哈，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退休之后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因为大脑呢用进废退，对吧，大家是防止老年痴呆，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一个目的，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排除孤独感，再去找到一个群体哈。虽然各个年龄层都会有孤独感，但是我觉得老年人的孤独感可能会来得更深重一些。随着这个精力体力的下降，很多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参加和融入了。所以这种孤独感啊，可能和自己的同学呀、原来的老邻居啊，都慢慢的疏远了。这种孤独感是第二层，第三层我听出来了，是为了跟自己的孩子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一点扎心的哈，让我们觉得这个老了还得去多学几门技艺，为了跟自己的孩子更好的交流，尤其是这些子女在国外的 对， 其实多学一门语言也是学一个生存技能，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省点心，对吧？不容易。 对，比如说尤其是在国外的，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况，那可能就是比如说这现在的孩子在国外，那孩子有了孩子呢，就不管什么孙子孙女啊，对吧，如果在国外一直这个生活生存啊，接受国外教育的话，那么回来跟奶奶说话，那都说英语，奶奶听不懂，那尴尬了。 是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就是在这个极大的大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怎么说，时代发展带给我们的一些问题吧，或者说需要在我们身上自己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惑。所以也确实需要这个难为这些老年人了这个60多岁了，退休了，开始学英语。 对，但是我觉得首先他们能够有这种想法，能够意识到这种观念啊，我觉得还是得给这些老年朋友，其实也是包括我们的父母们，我觉得给他们要点个赞，给他们点个赞。然后呢，接下来之后就要说我们年轻人了啊，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可能是第一位的啊，我们需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家庭。但是就像刚才那位阿姨在视频当中说的，别管您什么飘，别管您多难，这个还是要多抽出来一些心思，去。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不能用陪伴吧，可能有的时候因为陪伴的时间它会或多或少，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能够跟父母有在1分钟或者1分钟的相处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候跟他们用心去说话，用心去交流， 就是更多的惦念吧， 对， 更多的联系吧。总之每个人都会老的，对吧？ 每个人 我们还是要设身处地的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去想一想。 对， 好，我们结束这个有一点心酸的话题啊，来 等一会儿，这一趴，我觉得我们可以剪一小视频，然后我们发给姜思达，我们跟他顺便要一广告费。 小视频做的不错。朱古力豆在花椒平台上问我们说：“你们的节目是进入倒计时了吗？” 没有啊，什么情况？ 啊、 其实是这么个意思啊、 嗯、 我们微微一笑确实是进入倒计时了啊、 哎、 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这个磨合之后呢，微微一笑会变身啊，变成一个全新的节目，在2018年和大家见面。 对，以全新的面貌在2018年会和大家见面啊。 嗯、 如果李豆也帮我们宣传一下啊、 嗯，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 嗯、这个祥光 什么 电照啊？ 啊行啊，对对对，上次我们节目当中这位朋友也和我们在互动啊。 他说：“主播早上好，跟我打招呼。” 早上好， 你也早上好呀。 嗯。哎呀，接下来我们这刚才说的确实有点这个， 有点沉重啊， 有点沉重，确实走心了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那么接下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这个聊， 先送给大家一首张靓颖的《微笑》，以后吧，然后我们在微笑之后再回到， 把情绪先调整一下，是吗？ 是的，再回到微微笑。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嗯、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以后我们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嗯、对， 调整一下心情， 对对对，然后 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早间的资讯， 对对对，然后刚才啊、哎、刚才的事不提了。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怎么讲啊，游戏人生的态度， 这也不太好吧， 这不太好、 嗯、 就是显得有点不负责任，这话说的、 嗯、 啊， 我们要有一种这个可以兼容的这种能力。 哎，对对对对啊！其实提到刚才这个，提到这个话呢，因为是这个我们最近啊，就是 包括我们的这个合作平台啊，花椒也正在主办这个花椒吃鸡大奖赛。 嗯， 因为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很多次跟大家提到，哎呦，这个节目这不是这个节目，这个游戏现在已经火的不要不要的呀。 嗯，而且在中国尤其的火啊，虽然它是一个舶来的这样的游戏，但是在国内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玩家。 嗯， 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呢，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哎，新发了一个他们的研究的结论，是说游戏成瘾是精神疾病。 哎，这个是怎么来的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本月20号确认将游戏成瘾列为了精神疾病，并且列入了2018年发布的新版国际疾病分类。 嗯， 啊，其实世卫组织早在10年前就开始分析游戏障碍造成的危害。游戏障碍的特点就是持续或过于频繁的玩游戏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为模式。 嗯， 啊，这里呢就也包含我们就是什么网游啊，其实也包含现在大家经常手游啊，手机拿手机玩游戏也都包含在内。 其实这个把某一种行为定义为是精神疾病应该还是非常严格的啊。它需要一些标准，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对， 那告诉大家他们所谓的这个玩游戏产生的障碍呢，有这么三个表现，大家可以自测一下，自查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玩游戏有这样的症状哈。第一个就是在起止时间、频率、强度、时长和情境等方面被游戏所控制。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首先，这游戏不玩完干不了别的事儿。这就是被游戏的起止时间所控制了。 嗯， 对吧？晚上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不行啊，这把没打完，这一盘还没结束。 哎，你知道这里头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资深玩家啊， 嗯， 游戏爱好者，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就这把游戏我玩不完， 嗯， 我肯定不离开自己的座位，对吧？我不离开电脑前，就这个时候有点什么事儿是最关键的？这个时候你想上厕所， 嗯， 哎呀。忍着呀，那指定是忍着 憋着 啊。对，然后等游戏完了之后啪一摔鼠标，啪迅速的冲出去， 这已经是被游戏完全控制了。 对，嗯，啊，就是 甚至游戏的这种粘性战胜了这种生理的需求。 对对对对，就如果说真的是大家经常玩游戏，您就比方说玩吃鸡的时候，你比方说最后剩下10个人，马上你可能我起码前10名了，还剩5个人，我马上要吃鸡了， 嗯， 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憋得不行了，你指定不去。 嗯，所以这其实是对于我们的这身体健康有害处的这样一种行为。 对对对 对, 对。 好，我们来说第二个条件哈，说将游戏的优先性置于其他重要事项和日常活动之上，这个也非常好理解了。有很多女生抱怨说，我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就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那您知足吧，他自个儿那点事儿都不办，还能管得着你？ 自己都没时间上厕所呢。 对。啊， 那第三个呢，是在游戏已经产生负面影响之后，这种行为仍然持续或升级。就是说其实你已经知道你有点游戏成瘾了，而且这个或多或少已经开始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了，但是你无法停止。 哎，对， 这是大家这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这个游戏障碍特点的一些描述哈。 嗯， 虽然有很多的争议，但这次确实是板上钉钉了，把它列为精神疾病了。 嗯，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几种大家如果说真的是玩游戏啊，有这样几个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比如说大家停止游戏的时候，我会出现难受、焦虑、易怒等症状。 嗯 嗯，然后呢无法减少游戏时间，少玩一会儿还不成。 嗯 啊，即使游戏给自己造成的不良影响能够认识得到，但是依然戒不掉，还得去玩。 嗯 啊，就是有这样一些那个条件，大家可以去判断一下啊。 嗯，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还有啊，通过游戏啊不高兴了，生活当中啊就今儿谁欺负我了，我没吃好。通过游戏来缓解负面情绪，而不是说我去正常的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最严重的就是，因游戏而丧失了社交和工作的这种技能。 嗯 啊， 都有，我都见过 、 啊。孔文，你是一个容易游戏上瘾的人吗？ 啊，不是。 你不是啊？ 我不是。 哇，那我佩服你。 怎啊？ 我在这里要举手了。其实我是一个容易游戏上瘾的人， 不应该吧？ 所以我不玩啊，因为我容易，我其实有点 略微偏重于上瘾性成瘾性人格，这是一种人格哈，在心理学中 我知道， 比如说 心理学你专业的背景， 比如说我看一本小说，如果我看的就是粘性特别高，觉得它特别好看的时候，会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就比如说也不想吃饭，然后这本小说不看完我什么都干不了，明明知道有很多工作压着，然后我比如说我两点要约了朋友要见面，但是我就放不下这书，我有一点这种人格，所以我不敢玩游戏，就是我不会轻易的去尝试某一个游戏。我曾经玩找你妹还上过瘾呢。 这不是这事儿你提过，这事儿我知道。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的观察比较重要啊。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倒是，我觉得倒是好事儿啊，你这就是特别特别专注，属于极度专注的那种。 但我觉得也是自控力有点弱，就容易被这些东西吸住注意力 啊。 就假如说我去玩一个什么网游，一旦我玩进去了，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 啊。 我也会熬夜，我有的时候看到一本好书我会熬通宵把它看完，因为放不下来，虽然我知道明天还得早起或之类的，但是无法自控，我已经控制不了我自己所以大家这个就是还是多观察自己啊，自己属于是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力很强的人，还是说哎呀容易陷入这种成瘾的人，假如说你这个比较成瘾型人格靠近这个区间的话，慎重。 对，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不如你，就是分析的那么透彻，就是咱游戏吧，我觉得还是生活当中的，就比如说我们 消遣 啊，消遣娱乐啊，跟我们看个剧呀、或者说我们做点其他的这个娱乐活动，它的地位是一样的啊。虽然说它有它的这个独特的地方啊，无论是现在这个游戏的这个操作的感受啊，还是给你带来的这种满足感什么的，都是可能其他娱乐活动无法比拟的。但是呢，还是要多多关注，这反正玩游戏吧，咱别影响工作，对吧？您别忽视了这个家人啊、朋友啊、爱人呢、一些重要的事儿，咱可别因为这个玩游戏把这个耽误了。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7，我们送给大家一首《靠近》，然后在半点的片花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环节。 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微博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也是备受鼓舞。那为了展示北京青年榜样的全新的风貌，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青年榜样的故事，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的嘉宾互动起来。那每期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两到三名非常典型的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们对于十九大精神的理解，谈一谈他们身为青年榜样的一些担当啊，或者是一些内心的感悟。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有三位青年代表来到了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这三位年轻人呢，我觉得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他们都有非常好的口头表达能力。那我现在呢，来依次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孩谷梁，她是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运营主任，资深的中英双语讲解员，北京市的优秀讲解员，北京市宣传系统优秀讲解员，朝阳区青联委员。他两次接待了中央首长，多次担任北京市重特大型展览的主讲以及讲解员的培训工作，包括这个今年建党90周年呀、95周年展啊，以及中外电影节的外宾接待等等等等。欢迎谷梁。 大家好，我是谷梁，在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负责运营管理和讲解等工作。大家好。 嗯， 听谷梁的声音就能感觉到哈，这个嘴皮子功夫肯定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我们也算是同行，今天我们是四个同行坐在一起啊。那坐在谷梁旁边的呢是张博言，他是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的编导和主持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2016年十大北京榜样。他的家庭呢也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称号。他主持的节目《音乐随身听》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播音主持作品，主创的新闻专题呢获得了2016年度北京新闻奖。欢迎博言。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张博言。那今天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来到青年广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当代青年的一些故事。 嗯，一听就是这个播音员和我的同行，声音非常的好听，声音的这个表情也特别的，我觉得特别温暖。 谢谢谢谢王老师。 待会儿我们来听一听博言的故事啊。那最后一位美女是韩笑，她是颐和园导游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十九大代表，全国劳模，多次承担颐和园内外事政治任务，接待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那2014年 APEC 会议期间，曾为彭丽媛及九位 APEC 经济体代表和领导人配偶游览颐和园，进行了全程的讲解。欢迎韩笑。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颐和园的一名基层的讲解员，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园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一些基层工作。 嗯，那今天来的三位年轻人哈，应该都是和表达特别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靠近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会依次听一听他们各自的故事，尤其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一些这个内心的感悟吧。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不是特别了解他们比如说讲解员啊和播音主持人背后的一些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先有请谷梁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这个北京市优秀讲解员啊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感悟。我们有请谷梁来到我们的表演区。那在谷梁宣讲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播送一些谷梁的生活照和工作照。应该说谷梁的工作呢也是有过一些变化哈，他的岗位呢也是有过一些调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始终都没有忘记，没有这个忽视过自己的这个优势，一直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好，我们来有请谷梁。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谷梁，来自中关村朝阳园党勤活动中心。我先讲的题目是守护党旗下的信仰。我是一名讲解员，从事讲解工作已经有11年了。一开始我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每天为观众讲述电影中的英雄人物、电影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记得有一天我给一批观众讲解电影《赵一曼》的故事。赵一曼烈士面对残酷的敌人，使用马鞭狠搓其腿部伤口，并使用老虎凳、辣椒水等手段时，仍宁死不屈。他大声怒斥日军说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把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每当我讲完这句话时，就会从观众的眼神中看到那份凝重和感动。而这样一遍遍的讲述后，这些共产党员的形象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要讲好他们的故事，来激励更多的人坚守自己的信仰。2011年的时候，我作为优秀讲解员，借调到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组织部主办的“一切为了人民”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展览的活动现场。接到通知后，得知我要在3天的时间内背诵下12000字的讲解词，并且要做到一字不差、一字不增、一字不减，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那个时候 我不论是坐着、站着、走着、躺着，无时无刻不在背诵的讲解内容。经过三天的辛苦努力，我终于把全部的内容都背诵了下来。开展之后，面对众多的参观人群，我们每个讲解员几乎都要连轴转地上去讲。经过四个月的辛苦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次任务。而这一次纪念建党展览的讲解经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让我清楚地认识到，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我们的幸福贡献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我们也应该为党的事业有所付出，让革命烈士的精神在我们平凡的讲解工作中得到传承和发扬，让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2016年的时候，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举办纪念建党95周年展览，我又一次被借调了过去。在培训新讲解员的过程中，我和大家一样，在展厅中一遍又一遍地熟悉党史，一遍又一遍地背诵讲解内容。可是这些新同事却很不理解地问我说，我们只要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内容讲出来就可以了呀，没必要死记硬背呀。我严肃地跟大家说，我们讲的不仅仅是党的历史，我们讲的是党的精神，宣传的是党的思想，而这些都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年轻的同事听了后顿时明白了讲解员这三个字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此外，每当我在宣誓厅看到很多的共产党员凝视党旗时的神情和重温入党誓词时的庄重，都会让我感到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在影片中有，在我们的身边也随处可见。这些都促使着我要守护着我对党的那份信仰，努力做好党和人民的讲解员。治国安邦重在基础，管党治党重在基层。两次纪念建党展览的讲解经历和十年讲述影片中共产党员英雄人物的经历，让我对党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党有了更深的热爱。我毅然选择留在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工作，扎根在最基层的党建窗口，把党群活动中心打造成传播党的思想理论的窗口，党员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把党的政策和精神用多种形式传递给基层的每一位党员，把基层每一位党员的声音也及时传递给党，让更多的青年朋友们都凝聚到党的光辉旗帜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党的新青年。谢谢。 谢谢谷梁哈，在他的讲述中，我感觉到了作为一个讲解员，不仅要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可能还需要有非常好的记忆力，对于这些非常长的讲稿，这些很细腻的一字一句字斟句酌的这些细节都必须得烂熟于心，才能够做到在讲解的时候特别的自信哈，展现出我们青年人的风采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的同行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的编导和主持人张博言来到表演区来讲述他的故事。应该说大家在这个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我们这个广播播音员的这种阳光、自信、正能量哈。今天呢，博言会给我们带来他个人的故事，那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个很有阳光感的声音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 好，博言你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张博言，是密云区广播电视中心的一名主持人。我宣讲的题目是用责任传播美好。我参加工作快七年了，在很多人眼里，主持人是一个鲜亮而带有光环的职业，而我认为这份工作是重托，是担当，更是一种责任。为了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4.1， 这里是密云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音乐随身听，我是小博，此时此刻正在北京密云上空向你问声好，嘿嘿嘿，各位上午好。这是我在2014年在密云人民广播电台策划开播的一档叫音乐随身听的节目。2015年这档节目被评为了北京市优秀播音主持作品。很多听众朋友会问我，节目中的你总是乐呵呵的，难道你生活中一点烦心事儿都没有吗？其实我也不过20多岁，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也有悲伤和不开心的时候。2015年，我的妈妈身体检查出乳腺癌骨转移的迹象，为了给妈妈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在小的时候常常可能会听到父母对你说过这样一句话，就算砸锅卖铁，爸妈也要供你上学。现在该轮到我跟妈妈说了，就算把房子卖了，我也给您治病。当时我经过和父亲的再三商量，决定把家里唯一的一套楼房卖了，一家人挤在一个30多平米的小平房里，每天在单位和市里的大医院之间坐公交车来回跑，有的时候回到家已经是深夜，第二天还要起早录制节目，生活上的压力让我每天喘不过气来。说实话，我想过放弃，想过和领导开口调换工作岗位，这样就不需要每天面对录制节目的压力。但是让我自己离开我这么爱的工作岗位，这么多喜欢和支持我的听众朋友，我真舍不得。社会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我去传播，我有责任选择坚持。即便再苦再累，只要我坐在话筒前，我都会把自己最快乐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把社会最美好的东西传播到千家万户，用我的声音讲好密云故事，讲好北京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如今妈妈的身体在我一天天的陪伴和照顾下开始好转，这样我可以更加安心地承担起更多广电中心的工作。目前我不仅录制电台的节目，还承担起了电视台主持人、记者和编导的工作。其中我所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叫做《事事关心》，是一档民生栏目。有一次我们为了拍摄一名山区的老师扎根山区为教育坚守多年的电视专题片，我们节目组早早的出发来到了位于密云深山区的一所学校。那么由于当时采访的需要，我跟随这位老师走进了一名学生的家里。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能忘记我当时看到这名学生家时的场景。房子还是50、60年代那种土坯的房子，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啊，灯还是70、80年代那种用手拉线的电灯，而且房间里塞满了破破烂烂的瓶瓶罐罐。我当时非常不忍心，但是没有办法，由于采访的需要，由于节目的需要，我问这位孩子的母亲，我说，大姐，您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咋样啊？这位孩子的母亲笑着对我说，挺好的，我挺知足的，孩子学习不错，我老公又能下地干活，而且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平时我收点破烂卖，日子越过越好，真的挺好的，我挺知足的。说实话，这位孩子母亲说的这句话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在想，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有所不同， 这位孩子的母亲，她所期待的幸福就是家人的陪伴和孩子健康的成长，我又何尝不是呢？由于这次采访的经历，使我萌发了在今年的六月份策划推出了音乐随身听四周年生日会暨公益进校园活动，由我倡导一些爱心企业家们走进学校，为一些贫困学生们捐资助学。我想让这些同学们感受到的是，我主持的不仅仅是一档电台的音乐节目，它更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给予他们关爱，给予他们一种温暖。我想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会一直做下去，让爱的传播更有力量。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为了拍摄日出，我们曾凌晨一点多拿着镰刀在野山开路，周围全是悬崖峭壁。为了呈现长城的文化带，我们曾多次冒着近40度的高温爬上了长城。为了展示生态林管护员的工作艰辛，我们曾全程24小时跟踪拍摄。经常会有人问我，博言，你说你卖了房子还照顾父母，还主动地承担起这么多的工作，你年纪轻轻的，你说你为点啥呀？我说，作为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作为一名主持人，传播社会正能量同样是我的责任。在今年，我非常荣幸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我的家庭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最美家庭。在2016年，我被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评为了十大北京榜样。我深深地知道，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担当就是责任。谢谢大家。 谢谢小博的精彩的演讲哈，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同行，给我们讲了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这样的故事，把对妈妈的那份亲情之小爱升华为了对更多需要关怀的老人和小朋友们的大爱，非常的了不起。接下来我们有请韩笑，他是颐和园导游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十九大代表。那在 APEC 会议期间呢，他曾经为彭丽媛及九位 APEC 经济体代表和领导人配偶游览颐和园进行了全程的讲解，我们来听一听这其中的故事吧。有请韩笑。 大家好，我是颐和园的一名讲解员韩笑，同时也是一名光荣的十九大代表。您别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讲解员，但是在我心里也有一个大大的梦想，那就是在颐和园的讲解岗位上向游客讲述属于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游客爱上历史，爱上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的中华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从小就喜欢历史，不论是历史图集、文物鉴赏，还是史诗纪录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当我来到颐和园工作后，感觉上就像是鱼儿回归了大海。那些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的精美文物、历史建筑和园林美景，都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而我也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明白，作为讲解员，自己身上肩负着向游客传播文化的责任。工作十年来，我无数次地看到中国游客骄傲自豪的眼神，也无数次地听到外国游客发自内心的赞叹，而他们都是通过我这样一位小小讲解员的讲述来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到由衷的自豪。而最让我自豪的是2014年的一次接待任务。 APEC 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邀请九位 APEC 会议经济体代表和领导人的配偶游览颐和园，而我被确定为这次活动的主要讲解员。一听到这个消息，激动、紧张、踏 忐忑的心情一股脑地涌上了心头。我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接待任务，而是一次重大的国事活动。作为讲解员，我不仅要接待彭丽媛女士，更要协助她在各国的第一夫人面前展示我们的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彰显出我们中国青年人的风采。一份精彩的讲解词是一次成功接待的基础，但刚开始撰写工作，我们就犯了难。以往我们的接待都是一对一的服务，每次只服务来自一个国家的外宾。然而这一次我要服务的贵宾来自十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礼仪禁忌，我们都要考虑。最终出炉的讲解词既要充分地展示中华文化，又要兼顾各国的文化差异。在讨论仁寿殿前一个铜制的龙形香炉时，我们的意见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图腾，然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所对应的翻译 dragon 又常常被理解为邪恶的象征。以往我们会避开这类容易引起文化差异的内容，可是这一次的参观路线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看到这龙形香炉，讲还是不讲，我们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我们知道中国的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在颐和园接待的外宾越来越多，而外宾对于中华文化也是越来越喜爱和认同。颐和园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这里浓缩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学、美学等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而龙的精神早已融入在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血液当中，它彰显着我们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不息。再加上这一次 APEC 会议是我们中国的主场，参观颐和园为的就是展示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我们就要大大方方地讲。在接待当天，看着彭丽媛女士温和的目光和亲切的笑容，我原本略带紧张的心情迅速地平复了下来。将颐和园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宫殿文物、湖光山色一一地娓娓道来。走到龙形香炉前，我更是大方自信地讲道，龙的形成凝聚了我们民族团结的全过程，它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夫人们听得非常认真，在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那种发自内心的赞叹。就在那一刻，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共识就凝聚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龙形香炉上。沿途夫人们泛舟昆明湖，感受了皇家园林的磅礴气派，在德和园大戏楼欣赏了精彩纷呈的京剧表演和宫廷舞蹈，在乐寿堂又近距离地感受了燕京八绝的传统技艺。两个半小时的参观带给夫人们的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接待结束的那一刻，多年来无数次讲解和服务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所有的辛苦和汗水都值了。我做到了，我不但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了中国故事，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了力量，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出了当代青年人坚定的文化信念。11月8号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主持人和嘉宾互动起来。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北京青年榜样系列节目的三位嘉宾呢，应该说有点都是我的同行的意思哈，大家都是很有表现力、很有表达力的三位年轻人。那刚刚我们详细的听了他们各自的故事，现在我就要向他们提问了哈。首先坐在我身边的谷梁，刚刚大家也听过了他的讲述，谷梁是一位讲解员，那一开始呢是在电影博物馆，后来呢又来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那现在呢是在这个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应该说一步一步走过来，谷梁一直都没有这个疏于他的业务哈，一直都在发挥他的优势。那我知道你后来到了这个党群活动中心之后，也有培训新人，可能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前辈了，开始向更多的人去普及讲解的一些知识。那在这里我想先问问谷梁，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你是怎么理解讲解员这个工作的？肯定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的记忆稿件将它表达出来这么简单啊。你在培养就是培训新人的时候，你是怎么跟他们去传授你个人那些经验的呢？ 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讲解员，我呢也是从一无所知，一直到现在逐渐成长起来的，成为骨干讲解员的。其实呢，我在跟新的讲解员在培训他们的时候，其实我要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这些讲解的技巧、讲解的一些方法。其实我觉得，从我的十年的这个各级各界领导对我的培养，到我现在成长成为这个骨干讲解员，我所要肩负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份责任和使命。我要把老一辈的讲解员老一辈的这样的共产党员的这种精神在我的身上有所体现，同时呢，我也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新一代的90后、00后的年轻的讲解员。这个呢，就是我一直要坚守的这样的一份初心，和我在做这份工作中所获得的这种职业幸福感，我要把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的讲解员们。 谷梁，你觉得在你的心里，一个优秀的讲解员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比如说有年轻人说，哎，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光鲜的啊，我也想走这样的一条路，你觉得他们需要有哪些方面的特长才可以？ 觉得呢，就是要想从事讲解员这样的工作呢，其实很多的人呢都 并不是很了解，可能就是因为讲解员他是一个对个人的素质和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而且呢往往呢他又并不像说像主持人啊像其他的明星这样的这个待遇特别好，所以说呢就是这样，他就需要我们从事讲解工作的这样的讲解员他有一份这种责任在，就是说他要发自内心的来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也就是说讲解用我们一位讲解员的话说，就是讲解是一位良心活儿，就是说我讲得好讲得认真真的是我发自内心对这份工作的一份热爱，才会把它坚守下去把它做得更好。 嗯，刚刚谷梁特别提到了这个责任感哈，那说到责任感我们就要来问问小博了。小博是我的同行我们之前在调研95后最理想职业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小伙伴都填了主播这两个字，就是现在这个无论是广播的主播还是互联网上自媒体的主播，可能变成年轻人的一个理想的职业。那小博作为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已经是有自己的这个节目啊，有自己的成绩，有自己的成就感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你来跟我们的年轻人说一说，是不是主播就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的光鲜呢？因为我刚也听到了你个人的一些故事， 是 可能在这个很光鲜的背后哈，有一些大家看不到的这个阴影，对吧？ 其实刚刚我听了这个谷梁姐在说，她说讲解员是一个良心活，但是我想在这里跟所有的青年朋友讲，其实每份工作都是一个良心活。那作为主持人来讲，很多人在想主持人真的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一个只有这样一个光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他可能第一时间吃到美食，比如说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他可能第一时间去到大家很想去的地方，那比如说像王爽老师做电台节目的主持人，那有的时候可能会第一时间接触到很多人想接触的一些艺人，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是比如说我个人为例吧，有一次我是在妈妈住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需要坐密云有一趟公交车叫980公交车，然后坐到北大第一医院去看她，然后但是回家的过程呢980末班车是8点钟，所以当时我没有赶上末班车，需要坐到草场地加油站有这样一个站点，然后再坐拼车回到家，那个时候基本上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但是有一次我接到一个临时的任务，是第二天要凌晨1点钟出发，刚在我的宣讲稿里面有提到去拍摄日出，那等于我到家里面之后可能需要的是不到一个小时的调整时间，就要和所有的同事们一起整装出发，那为了不单是这个拍物不单耽误这个拍摄计划，我和同事们1点钟出发之后，真的就是在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一座山上，我们是请了当地的村民带路，然后我们真的是拿着镰刀，然后每个人手里面拿了一个手电筒，在这个野山去爬，真的是连滚带爬的爬这座山，而且在我的周围就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如果你稍不留神就会掉到这个山底当中，就是生命危险的。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每一份工作的背后它都是有着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就像主持人你认为它光鲜亮丽，但是我们呈现给大家的肯定是社会最美好的一面，我们每个人都是扛着压力，我相信王爽老师可能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在上节目之前也会有一些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有一些自己思索的事情，但是作为主持人来讲，当我们坐在话筒的那一刻，就像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我们就是要高兴，就是要把最快乐的那面展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也是我们想传递给所有的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一种正能量。 确实像小博说的哈，就是大家都是人，有七情六欲，谁没遇到点不开心的事？ 没错啊。 但是作为主持人，可能坐在那儿就要求你把自己最阳光的一面展示出来。在小博经历家里的妈妈生病这样的对自己的情绪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样的个人的事件的时候，小博依然坚守在他的这个主持的岗位上，然后把这种阳光感带给所有的人。而且最感人的是，我觉得小博在 应该说是照顾好妈妈的同时，把这个小爱升华了。 嗯， 后来也是利用节目的平台开始做公益了， 是 对吧？ 嗯， 啊，我想问问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因为可能照顾母亲已经是非常辛苦了，这种负担感已经是很重。 嗯， 啊，为什么后来想关怀到更多弱势群体，或者说更多的这种孤寡老人？ 嗯，是因为，我觉得特别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单位的领导，还有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 嗯， 就是他们也会给我一个比较宽松的空间，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妈妈。 嗯， 然后妈妈的身体呢，从最初有一个月的时间，医院里面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 嗯， 那一段时间说实话我简直就是崩溃的状态，但是我知道我的责任，然后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又给了我这么宽松的时间去照顾她。现在妈妈的身体真的一天天的好转，这是我最大的一种欣慰的一种状态。 嗯， 然后当我做其他节目的时候，有机会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去采访到一些深山区的一些学校的一些同学们。 嗯， 我看到他们的一些家里面的场景，因为我经历过这样一种就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一种时间，这样一种境地，我知道他们心目当中其实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怀，他们渴望得到的是哪怕身边的人给你一句问候，你最近好吗，你怎么样，哪怕这样一个简单的问候让他的心底当中都是觉得温暖的。而且我又是作为一名主持人，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希望可以把这种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把这种小爱可以升华成一种大爱，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身边的人给予他们的这种温暖和关爱，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是美好的，有更多的人是可以给他们这种温暖，是有更多的人想给他们这种关怀，所以这是我现在也一直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件事情。嗯 嗯，很感动的故事哈。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有的时候听众们在听我们去宣扬正能量， 嗯，是 听我们去播撒阳光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身体力行的有一些行动， 嗯， 可能我觉得是更有说服力。 其实就像你讲到的，我一直在想，我的节目今年是四周年，每周年都会有周年庆，我在想从第一周年的时候是节目的特别播出季，到现在为止今年才推出了公益进校园的活动，每一年我都在想我该怎么把我的节目就是真的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今年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想未来我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加入到我的节目当中，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不仅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更多的是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 嗯，让大家借助这个节目的平台都有对别人的这种同理心哈。 嗯， 也借助这个节目的平台让这些需要帮助的有爱心的小伙伴们相互靠近。 是， 嗯，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小博身边的韩笑哈。刚刚韩笑讲故事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听了，因为昨天看到韩笑发过来的照片哈，是带着总书记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还有其他的领导人的配偶在 APEC 期间游览颐和园哈。我相信这个任务对于韩笑来说真的是压力和挑战并存啊。当时有没有过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时候？ 其实我在刚刚接到这个任务通知的时候，当时那一瞬间的心情可以说是很复杂的， 复杂的， 对，很激动。 嗯， 因为我想这个选择来颐和园参观， 嗯， 就是对颐和园的历史价值地位的一种认可。 嗯， 颐和园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座皇家园林， 嗯， 但实际上这里面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嗯， 其次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整个接待团队的一种肯定。颐和园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接待团队，我们这么多年来每年都会承担几百次的内外事的政治任务，但是这些年来有一个变化，就是开始出现了像 APEC 这样的国事活动，这是在过去几年很少发生的。除了 APEC 之外，我们之后还曾经接待过这个李克强总理和默克尔总理在颐和园散布外交的这个活动，其实这都是国事活动。所以我想这个小小细节的变化除了对我们这个团队的肯定之外，也凸显出了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在外交事业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我觉得是咱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没错没错。 你继续。 好，然后说到文化这一块呢，因为我一直从事的都是基层的讲解工作，接待了很多的这个不论是中国游客还是外国游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能够感受到我们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在不断增强，同时外国友人对于我们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认同和喜爱。可能过去我们在给外宾讲解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讲解员讲，外宾来听，就是这样一个传达的过程。但是现在这些年来能够感受到，我们在讲的同时，外宾在听的同时，还开始有了回应，有了态度，有了思想， 有了提问。 没错，就是我们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了，甚至会出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讲解一个建筑的时候，讲解一段历史的时候，它可以很快地反映出对于我们历史的这种了解和喜爱。这其实是让我们感到很意外的。其实我想过去可能我们在很多文化层次方面啊，我们有一些这个有一点不太准确的想法。过去可能在面对外宾的时候，我们特别怕在他们眼中我们的高楼大厦不够高，怕我们的街市不够繁华， 怕我们不够洋气， 没错， 国际化， 不，没错。但是现在我发现啊，其实越是我们传统的东西，越是我们显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东西，是越能引起外宾的共鸣的，他们是越喜爱的。所以现在这个观念上我们确实产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们自己在讲述中国共识的同时，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强的。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向国际传播有一个窗口的话，我想韩笑是站在这个窗框上的人，离窗口最近最近的人哈，是代表我们去输出这种文化的人。那大家也知道，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来华访问的时候，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携夫人陪他游览了故宫。我相信这样的国事活动都是我们文化自信不断的提升和有这个信心向外输出的这样的一种体现。那说回来，说到韩笑的工作哈，虽然有这样非常高规格的国事活动，但我相信讲解员的工作也是会日复一日的，因为可能这个讲稿一旦的形成，只是说每天来的游客的人会不一样，但可能你所讲述的东西会有类似性啊。那我刚刚也在你的讲稿中听到说，在 APEC 会议期间，你们有对这个讲稿进行重新的修订和一些细节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讲解员也是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思考融进去的，对吗？ 没错。其实我们在刚刚接到 APEC 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新撰写私人定制的这个讲解稿件。而且这个工作应该说是贯穿着我们整个筹备过程始终的。那么在撰写这个稿件的过程中呢，刚刚在宣讲中也提到了很多的内容，我们确实斟酌了很久，因为这和我们之前的接待不太一样。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说一次性同时面对这个来自十个国家的外宾，所以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就非常多， 因为这里边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异， 对，没错， 和理解上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吧，啊，或者错位的这种，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要掌握好一个平衡，既要充分的展示出我们的中华文化，把我们最精华最精髓的东西展示出来，同时呢又要让每一位来的外宾都能够这个很好的能够感受到，能够听进去。所以在中间掌握这个平衡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我特别想说，其实我当知道谷梁姐还有韩笑姐两位哈，他们是参加这个工作之后，而且有这样一个工作经历，我说实话当时我就像一个小迷弟一样，我就是一直在问他们两位就是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一些什么故事没。然后刚刚谷梁姐在稿件中提到说几天三天是背了一万多次，然后我了解到韩笑是也是几天背了两万多次，所以我当时一直向他们请教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记忆的这种功底能够这么好的展现出来。如果说把这个活动交给我的话，让我这么短的时间背上万字，说实话真的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想请问他们两位压力的问题。真的有压力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不少的压力吧， 给我们传授一下你们的怎么如何化压力为技巧的， 对， 把这些都记住了。 其实压力肯定是有的，就像你说的，这个几天之内要把上万字的讲解词掌握下来，确实这个对于一个正常的人脑来说是一个挑战。确实是这样。但是刚刚谷梁也说了，做这个工作我们要有一种责任，尤其是我们在接待一些 接收一些特别重要的政治任务的时候，这是我们讲解员必须履行好自己职责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退缩，不能有任何的这个闪失。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再说到一些细节的，我们在记忆讲解词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啊，我会把所有的碎片化时间全部都抓起来。比如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坐公交车坐地铁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个回到家，可能我吃饭的时候脑子里就一直在想着这些词儿。可能在那个阶段，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当然睡觉时间会比较短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我都要拿来记忆讲解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要去找规律，讲解不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 不能够 随机应 背， 对，这个我们在记忆讲解词的时候，你要去掌握它的逻辑关系，掌握它的主旨。等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抓住之后，通过自己的语言传达出来，其实这样反而一个是你自己好记啊，另外呢也能让人家更能抓住听众，能够让游客更加这个直接的能够了解你要传达的是什么。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每个讲解员都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的记忆习惯，有自己的这个记忆的技巧。 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表现力的问题哈，这个谷梁肯定很有发言权，因为谷梁他讲解过很多不同的题材，从一开始的电影资料馆到后来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对于这些不同的题材的讲稿的驾驭可能是你非常擅长的，你有什么小技巧？ 我觉得呢，就是对于这种不同类型的讲解，肯定它的这个风格的把握都是不一样的。像有一些的一些展览，像艺术类的展览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类的展览，这些呢就是可以在你的理解的基础上可以自由的发挥。但是呢，像刚才呢，就是说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些东西呢，就是的确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是哪一些呢？就是说是像建党展，像这一类的展览，就是一些党史的内容，比如说像1921年几月几发生的这个事情，还有某些领导人的他的名字，他讲话的内容，比如说像两个务必、狱中八条，就像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有错误的。所以说，就像刚才博言说，可能说你们为什么会在3天时间内就把这么多的讲解词都背下来？实际上，首先一点就是，我们是有这种高度的责任感的吧，可以自己这样夸一下自己。 我也是有责任感的，顾小姐。 这是第一点啊。 是 啊，就是说我想说的，就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我这3天时间我一定要背下来，我不能在这3天之后领导在考察的时候我讲到中间打磕巴了，或者是我讲到中间忘词了。 所以说人的这个潜力真的是无限的，只要你有充足的这个责任感和压力，可能你就可以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是，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是有这种坚定的目标和想法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是一个目标吧，就是我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回答一下博言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是就是在这个理解背诵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像有些内容呢，就是说首先是在平时是要有一个积累的，就像说为了承担一些政治任务，像海啸可能我们都有同感，就是说你平时呢要多看一些新闻类的节目，对一些领导人啊国家发生的一些事件呢你要很熟悉，这样的话呢就是很有助于你的记忆的。至少说你再一说北京市委宣传部谁谁谁，或者是北京市某某某某领导，这个东西是你一看你就会知道的，这样你就不用记忆了，这样就是说无形当中就会节省一些时间。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平时积累的过程， 有积累有储备，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才能够心里不慌，对吧？ 对，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熟悉，你说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啊，陆军航空兵学院啊，侦察与航空专业，就这些东西呢，就是当你在熟悉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把它说下来，你就一看就知道了，你就说的会很快。 给了我们一些这个记忆讲稿的技巧哈、但最终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得提升自己内心的这个底蕴啊，这是最重要的 内涵。 是的啊，那最后呢想来问问谷梁哈，因为现在职业也经过了一些变化，现在是在这个党群活动中心运营主任，那谷梁也一直在发挥他的优势，现在也在做一些很有创造性的事情，想问问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就是当我选择来到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如果说作为一个简单的讲解员来讲，肯定是在中国电影博物馆这样的大的平台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但是呢，就是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想说只要我是在各界领导的培养下，才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成长为现在的一个骨干的青年讲解员。所以可以说是赶上了好的时代，好的时候。所以我现在要做的呢，是要承担起这份传承的责任和使命，这份担当。然后呢，在我们现在十九大召开之后，这样的一个全国上下都在重视基层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机，我要发挥我的优势，到党群活动中心这样一个更需要我的地方来，把我的这种对社会的这种感恩的心融入到我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会呢发挥我的优势，在我们的党群活动中心开展一些特色的用语言的这种魅力的来体现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会开展一些就是所有的党员诵读党章，然后集体的用声音开展一些沉浸式的党课教学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呢也在这里呢向全市的党员和全市的各级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发出一个七一的红色之约的邀请。就是我们会在2018年有一个这样的红色之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党日活动，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来我们中关村朝阳园党群活动中心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大家。 好的，发出了邀请哈。接下来问问小博哈，现在新媒体的冲击也很厉害，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你现在还是作为传统媒体中的一个媒体人，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其实我们单位一直在讲的就是进学北京台，远学中央台。那今天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我这么近距离的，在我的榜样的身边，王爽老师的身边，向他也学习了很多的知识。那我觉得接下来计划就是，首先照顾家人是一定要坚持的，另外就是节目要继续做好，做出大家喜欢听的节目，然后做出大家一直不断能够支持的节目。另外是自己的业务还要继续的学习，希望可以未来将新的作品带给更多的受众。 好，那最后再问问韩笑，我相信未来这种高规格的国事活动会更多的在颐和园或者其他的一些我们这种大型的名胜古迹里去举行哈，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文化传播者来说吧，两个关键词吧，一个是学习，一个是传承。学习就是说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的基本功，我们要一辈子坚持的就是对这个文化的不断的挖掘和研究，不断的去让这个古老的皇家园林这样的文化能够焕发出一些新的活力。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真正的精髓不断的挖掘出来，展示出来。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传承。其实文化我想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传承，它能够传承下来。这个就像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五千年能够传承至今，就是它的魅力所在。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样的讲解团队来说，我们在传承文明的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队伍传承下去，不断地带出越来越多优秀的青年讲解员。然后在这个岗位上把我们的文化代代传承，绵延不绝。 这么年轻开始思考传帮带的问题了。很高兴哈，今天看到三个我的同行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这样的光彩。我记得我们中国台湾有一个挺有名的主持人叫蔡康永，他写过这样两本书，书名叫说话之道。那里边一开篇呢就说，说话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